常开，好景不常在，愁对解笑眉，泪洒相思带，今宵离别后，何日君再来，喝完了这杯清静点小菜，人生难得几回醉，不欢更何待。来来来，喝完了这杯再说吧，今宵离别后，何日君再来。 何日君再来。